第四届全国少年足球赛降下了帷幕。决赛6月4号在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露天操场进行。在本届比赛上，平壤市男足队和南浦市女足队分别获得了冠军。决赛结束后举行了闭幕式，有江原道党委委员长、青年同盟干部、球员和夏令营生参加。